见。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本市的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气透明度好，风力不大，气温相对较高，天气条件适宜进行户外活动。但是明天早上的最低气温零下四度左右，而且出现的时间正好是去上班上学的时间，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保暖。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七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看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的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陆庄桥到新庄桥进京方向，京承高速清河大桥到京城主收费站，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进出京双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到新发地出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各站火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寒冬时节约三五好友吃顿火锅，喝点小酒，听起来是一件最暖的事情了，但是如果您是高血压患者，这个时候可就得多加小心。寒冷季节血压通常会升高，以上场景中隐藏着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多种因素。到底冬季血压升高的原因都有哪些？您的情况到了冬天是否需要调整用药？高血压患者冬季保暖需要注意些什么？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张娟副主任医师跟您聊聊寒冬时节你的血压还好吗？好的，健康加油站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是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的张娟副主任医师。你好张主任。 你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冬季我们的这个血压情况哈。以前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季节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血压影响还是挺大的。那简单来说，比如说到了夏天或者是到了冬天，这两个最冷和最热的季节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一般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确实呢，我们的这个血压呀跟天气还是真是有点关系。那么过去呢也有资料的显示呢，夏天和冬天的血压相比较呢，大概能差到两个到三个毫米汞柱有的时候。 也就是说通常在夏天的时候是要比我们常规平时他自己的血压要低一点的。 啊，并不是这样， 并不是， 就是说，我们大多数病人可能差别不明显， 嗯， 但是确实我们有的患者冬天的时候和夏天的这个夏天的血压是有一点差别的。 哦，只能是有点差别， 但是也有的病人呢，比如说冬天，特别是天气突然变冷的时候，血压会出现一个波动。 哦，这个波动它是升高还是降低呢？ 大多数就是天气寒冷的时候会出现血压升高的情况。 嗯，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这天气突然热了。 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变化不是像冬天这么明显，但是确实呢，天气炎热的时候呢，有的病人出现这个血压偏低啊，甚至说不需要吃加药，个别人会出现这个情况。 哦，就是所以我们就是听说过有这样的一些案例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了啊，我的血压一到夏天就正常了，平时明明是高血压的啊。但是这样的时候，其实刚才听了张娟主任的介绍，我们就知道那真的其实只是个例。 对，大多数病人我们讲他的血压还是需要长期服药的。 嗯， 极个别的病人确实有出现这个在夏天的时候血压可能是接近于正常不需要吃药的这种情况。 嗯，好，那总之呢就是说血压对于我们的心血管啊心脑血管啊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如果患上高血压的朋友，在这种冷暖交替啊或者是温度骤降的时候，您还真得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看看血压的变化怎么样。当然了，平时我们说正规的用药调控好我们的血压，保持在稳定水平哈，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大家关于这个血压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哈，关于高血压包括用药包括治疗，您都可以随时来和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的张娟副主任医师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是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那接下来给大家出上半段的互动问答题目了，和这个血压有关，高血压患者要注意一下哈。如果说咱们今天早上要去做空腹抽血检查，那么高血压患者什么时候吃降压药是合适的呢？如果要做空腹抽血检查，高血压患者什么时候吃药是合适的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健康实用小礼物。 健康加油站为新老听众送福利了，参与有奖问答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计生用品两盒，如果没有获奖，你也可以随时通过手机登录京东到家北京免费计生药具发放门店免费领取，只需要在线支付8块钱的快递费。更多领取方法您可以随时关注我爱问医生微信公众账号，在菜单当中点击药具领取来了解一下。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近日，市卫健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高晓俊表示，随着市民对健康体检的需求加大，北京市健康体检服务面不断扩大。2013至2017年，全市开展健康体检的医疗机构由195家增长为229家。从最新公布的北京市体检统计报告来看，北京市民健康体检数据各项检出率中，超重达 25.3%，血脂异常 29.9%， 血压增高 14.2%， 空腹血糖升高 10.2%， 那么这就需要市民进一步提高健康素养，调整饮食营养，做到吃动平衡。受强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骤降，寒冷干燥让呼吸系统疾病有了可乘之机。专家提醒，冬季是小儿肺炎高发期，家长需要做好防范。那么肺炎通过呼吸道传播，家长应尽量少带孩子去公共场所以及通风差、人员密集的地方，避免让孩子接触呼吸道感染病人。另外，家长平时应多加观察，如果孩子发热超过了3天，咳嗽、有痰并伴有呼吸困难，那么患肺炎的可能性较大。6个月以下的婴儿只要有发热或咳嗽症状，就应该及时 时就诊，排除肺炎以及其他感染性疾病。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好，健康北京今天为您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的张娟副主任医师和您聊聊寒冬时节关注我们的血压还好吗。手头有一个案例哈，请张主任一起来看一下。这老李因为突然的胸闷气短被送进了医院，检查后发现呢是高血压引起的急性左心衰。老李患有高血压，夏天的时候呢血压一直控制良好，进入冬季之后呢没有再次就诊，也没有咨询医生是否需要调整用药。他曾经出现了头晕头痛的症状，但是老人呢没太当回事儿，最终导致高血压的这个加重，引起了急性左心衰。那在这里面对这样的案例，也想问问张主任作何感想，临床上遇到过这样的吗？ 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所以呢实际上也想给我们的高血压患者提个醒，即使您平时规律的服药，血压一直控制得很好，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天气变冷的时候，您也要注意监测自己的血压，至少我们一周也要给自己量一个血压，看看是不是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 尤其是在季节变换的时候，突然间，尤其我想前一周吧， 突然冷了 啊、哦，那这段时间您可能就要把收起来的血压计拿出来，时不时的咱量一下，是吗？ 血压计我觉得还是别收起来，至少咱们每周都可以给自己量一量。如果说天气冷的时候，您这时候每天量一次也是可以的呀。 一般如果每天只量一次，您建议他什么时候量？ 我觉得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吧。那么我们大多数比如说您如果说血压表这个规律的服药，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您放在这个服药两个小时以后去量可以。如果说这个时候血压有波动的情况，那您也监测一下，除了我们刚才讲到服药后两个小时，那么早晨清晨起床的时候，还有下午，还有睡前，您这个都可以进行一个监测。 就是那好像是如果正常监测一天几次，可以选择早上刚起床的时候，然后呢上午服完高血压药两个小时以后啊，下午的时候您再量一回，晚上睡之前再量一回， 实际上用不着量这么多次。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如果您血压控制得很好，您愿意每天量一次，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个测量的时间。 但是每天是不是选在同一个时段？ 对，我们觉得还是最好选择同一个时段。那如果说有的时候天气很冷了，我血压波动了，或者说有的病人说觉得我好像上了一天班，下午回到家里的时候我觉得头晕不舒服，想这时候量量血压，那我们至少给大家几个选择的时间段，比如说上午、下午、睡前。那么极个别的老年人他可能有轻症高血压的情况，您可以单独的给他测一个，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的血压来看看。 所以每个人的这个量血压具体监控的频次以及具体什么时间段来监控还是可以因人而异，不太一样的。 对对，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我们必须每天要量很多次，或者说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老李一样，我干脆就不量了，这个肯定是不建议的， 都不对。所以说如果是高血压患者的话，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血压在服药的情况下都控制得很好，可是遇上了气温骤降这样的一些天气变化因素的情况下，还是建议您量一下血压，尤其出现了什么头晕头痛这样症状的时候，那更得自己先量一下血压，想想是不是因为血压波动导致的症状出现了，是吗？ 有的时候我们也想提醒我们的患者注意，就是可能有的病人他不敏感，没有头晕头疼，并不等于说血压不高。 所以这个就是还是根据个体的这个表现的差异不一样。 对，至少您去医院取药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很多社区都会有量血压的地方， 都是免费的，而且 对，而且我们药房也都有，您就可以顺便量一个血压就行了。 行，出门遛弯的时候量一下，家中这个血压计其实也应该是常备着的。 对， 其实要说到目前哈，咱们国家呢这个高血压的患病率，据说是挺高的，到底有多高啊？ 咱们是以亿为单位，那么目前来说的数字应该是将近2.7亿。 2.7亿。 25%左右吧。 那这要是在成人中呢？ 成人中现在我们讲的是总体的这个患病率，因为高血压基本上还是多见于成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居多一些，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了就是年轻化，30岁以上的、40岁的、50岁的，那么发病的年龄要比之前要提前了。 对，总之大概4个成人里面就有一个是高血压患者， 所以还确实需要大家注意了。 这临床上就是到底怎么来确定一个人是不是高血压了？因为你看我们平时，比如说作为健康人群，还有非常多的年轻的朋友哈，可能也就每年一次健康体检的时候量一下自己的血压啊，就光这量一次够吗？ 实际上是这样，如果说我们讲高血压啊，它还是有一些危险因素的，比如说父母有高血压，我们叫做有高血压的家族史，那么比如说工作比较紧张，经常熬夜，生活不规律，没有运动，那么有肥胖的情况，那么还有呢，饮食上，比如说喜欢高盐饮食、快餐文化的这种，那么又抽烟又喝酒，这些都是不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那么像这种人群，那么就要警惕了，您可能每年去体检的时候量一次血压就有点不太合适了，我觉得可以定期的去量一下自己的血压。 所以自己是不是高血压的高危因素人群哈，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尤其不良生活方式的饮食，特别口重， 高盐的、 高盐高油有的时候都相伴的哈，然后呢就是肥胖，不爱运动，抽烟喝酒，您这还有家族遗传史，父母这辈里面就都是高血压的患者的话，他这个自己患上高血压的概率，遗传概率又很大了。 还有一个就是工作比较紧张。 哎，那这个怎么来界定？是说自己比如说手头上活特别多，天天很烦躁很焦虑啊，还是怎样呢？ 并不是，就是我们现在也发现，很多年轻人他工作比较紧张，他经常熬夜，不能够保证睡眠。那么还有的人呢，是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很多年轻人喜欢玩手机玩游戏，也不能保证睡眠啊，所以这个睡眠不足的有时候对血压也会有影响的。 所以还是不能熬夜，该睡觉的时候咱就得睡觉，熬夜也有可能让您的血压产生波动。 对，所以这个保证充足的睡眠是很重要的。 其实每一年我们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健康科普和这个高血压有关的哈，尤其像您在这个心脏中心，可能非常多的高血压患者也都会同时伴随着其他的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嘛哈。经常我们说高血压它是可防可治的，为什么现在这个高血压的患病率还越来越高，尤其是更多的我们说30多岁的年轻人一查这叫什么确诊高血压，挺可怕的。 对，实际上高血压确诊并不难，因为我们只要测量到他血压超过140/90以上，那么不同的这个场合连续测量3次，那么他有升高他比较好诊断，他并不像其他的这个疾病还要做其他的检查。但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发现很多问题，就是特别是年轻的这个高血压的患者，他发现自己是高血压也确诊了以后，不服用药物。那么他觉得呢，因为可能听到别人讲说我这个吃了药以后再也停不了了，或者是有的药物伤肝伤肾这个会有影响，所以我尽量要晚一点吃。实际上我们讲血压升高不好好的控制，反过来他对心脏对肾脏对脑对眼底都会有影响的。 对，我们那时候叫有个词儿叫血压特别高，它会攻击你身体的靶器官，打靶的那个靶。这个靶器官都有哪些？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 有心脏、脑啊， 有脑，有肾脏，有眼底，包括实际上对我们这个血管的动脉硬化也是有影响的。 就是整个血管可能都一直被它刺激着。 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复合状态嘛，所以诊断高血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知道明知道自己有高血压而不好好的进行一个治疗。 现在临床上对于高血压的治疗，那个药物的种类是不是挺多的？ 对，目前来说实际上我们讲大概有上百种的这个降压的药物。那么我们去选择哪个药物呢，主要是还是需要根据病人自己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同时呢，实际上我们对于第一次就诊的这种高血压的患者，除了我们要涉及到一个确诊的问题，另一方面呢还要充分的评估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啊，肾脏功能怎么样啊，他的年龄的情况，有没有合并糖尿病等等。所以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就从里面抽了一个药随便给大家去用，那么用上之后呢，我们还要观察它降压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它有没有副作用。比如说我们讲到有的降压药会出现咳嗽，那我们就需要把它换掉，换成不容易咳嗽的。那么可能有的吃完之后它会有脸红头疼，那么这个呢可能我们也需要去更换药物 调整用药。所以呢这一点就是要提醒我们的高血压患者，一旦被确诊为高血压的话，是一定要听医生的话，然后呢我们要规范用药的。当然了，这个药我们说那么多种类，医生会根据您的做完的评估，然后呢推荐您适合您的这样的一个用药，但是用药之后的效果怎么样，这个也是要定时来看的。 对，这个肯定我们需要去评估。首先呢，第一个呢，降压不要着急，不是说我今天吃上药了明天我血压就要降到正常，因为我们很多降血压的药它都是一个长效的药物，它有一个起效时间在。所以呢我们会跟您讲大概这个药吃下去以后多长时间会起效，比如说3天到1周。那么往往最大的效果可能是在4到6周，如果到了4到6周血压仍然没有达到我们要求的这个目标水平，可能我们会根据您的情况再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实际上我还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我们除了吃药之外，刚才我们讲到很多不好的生活方式， 熬夜呀， 对，您不能说我这边吃的降压药物，那边呢我的生活方式我还是继续的熬夜，我还是吃的很多很咸的东西，那么我也不运动，不注意减重，也不戒烟啊。实际上我们讲到生活方式是排在我们这个药物之前，但是如果说病人来了以后血压很高，比如说我们碰到过160、180的小伙子，这个血压那么高了，他说我不吃药，我要先去运动啊，我靠这个运动这个减重之后我的血压就能降到正常了。那么我们讲如果说血压很高，我们去吃不吃降压药去进行运动的话，这样是有危险的。 就是您这个时候的血压对于您的脏器也好，它本来就是已经有点满负荷了，如果您在我们说真的有点玩命一样的再去运动的话，那一定对身体来说是火上浇油的。 因为运动以后啊，他的血压肯定是要升高的。 升高的。 本身我们讲病人的血压就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升高，那有的时候很严重了，可能会真的是出现心脏或者脑的这种急性的事件了。所以像这种我们会建议把药吃上，把血压控制到目标水平之后您再开始运动。 对。所以一方面一定要积极的要调整好我们的这个作息啊，包括您的饮食调整，这些呢是前提，但是并不意味着您就可以不吃降压药。一旦被确诊的话，挑选到适合您的这个降压药，然后呢我们经常都说要终生服药。真的要一直吃吗？ 目前来说可能我们说的会更委婉一点，就是长期服药 啊。好吧， 那么希望未来也可能会出现新的这个疗法，或者希望新的药物吧。 好吧，不吓他们哈，那咱们就是一个长期服药。但是这个长期服药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就是担心这个药物的什么副作用，可是我们说了这叫什么，两者相害还得取其轻呢。而且呢当某一种药您吃了副作用很明显的情况下，医生还会帮您再调整其他的药，毕竟我们说上百种可以选择呢，对吗？ 对， 一定会选择到适合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比如说某种药或者是某几种药。临床上如果有一些人他的情况可能挺复杂的，最多这个降压药吃到几种啊？ 我们遇到确实比较难治性的高血压，有这种可能需要吃5种。 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血压高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难治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经验来为他调整这个降压的方案。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最怕的就是有的病人他对很多药物都不能耐受，或者有过敏的情况， 哎， 这样可能给我们选择的余地就比较小 了。对，哎呀，所以能够在短时间之内选择到适合自己的降压药，把血压控制到很稳定的状态，这部分人也是患上高血压之后比较幸运的了。 实际上我们大多数病人，大多数药品服用之后还是控制效果挺好的，而且副作用相对也是比较小的。我们经常跟病人也在讲，如果说这个药副作用那么大，那它肯定不会生产销售的。 嗯哼，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相信降压药的作用，同时一旦被确诊为高血压的话，医生说了您的情况必须要规范用药了，那咱们真的就应该乖乖的听医嘱吧。 对，所以不要，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要我血压降到正常之后，特别是年轻人 停了， 哎，我就停了，然后等再出现，发现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老李的这种情况，也是有遇到过的， 就是尤其是年轻人，他总觉得自己因为年轻，然后呢一段时间可能生活不规律哈，血压高了，可是现在我这已经正常了，就把药给停了，停了之后我就想知道。有恢复了正常的吗？还是说其实如果他只要一停药，血压就立刻又不正常了呢？ 是这样，我们确实也遇到过有一些年轻的病人，刚才我们讲到他特别注意生活方式，比如说他减重，减了几十斤下去，那么包括他也戒烟戒酒，那么把这个也不熬夜了，那么可能他原来只是一个这个血压有一个轻度的这种升高，那他确实可能后面他恢复到了正常，暂时不用吃药，但这种情况我们还需要去监测他，为什么？因为有的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血压还会高上来，那么大多数病人我们会发现呢，即使他非常注意生活方式，减重之后他也不能完全不用这个降压药物，可能有的人呢他可能是服用两种药，我可以减为一种，那么这个呢可能需要听从医生的这个建议，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需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调整他的这个治疗方案，还有一个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而不是说这个听邻居的建议或者是自己自作主张啊，这个我们是最怕自作主张的。 好的，这个不管是年轻的朋友还是我们说这个高血压的一些老病患哈，谨遵医嘱，及时合理的来调整我们的用药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毕竟它是关系我们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呢。好的，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寒冬时节您的血压还好吗？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接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健康加油站，一会儿见。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今天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张娟副主任医师和您一起来关注寒冬时节你的血压还好吗。上半段呢，我们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目是如果要做空腹抽血检查，那么高血压患者什么时候吃药是比较合适的呢？张主任来先给我们公布一下这个正确答案。 是这样，如果说早晨起来要去抽血，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建议病人呢，那您起床的时候一口水把药吃下去就可以了。不用说非要等到抽血以后再去服药。 就是其实正常我们经常是建议大家伙早上的那口水就是用来吃第一片降压药的。 对，实际上国外它有些地方抽血的时候它不用完全的这个空腹。那么但是因为在国内呢，目前来说都是建议大家很多化验检查都是需要空腹的。也不建议大家喝很多水。那所以呢，我们会建议高血压的患者早晨起来的时候您先一口水把降压药吃下去。 一小口就够了。 对。 好的，那我们看了一看哈，这个第一个就发来了正确答案的是我们的微信网友，也是我们的老听众美妈。她说起床之后吃降压药，少量喝水就可以了。正确答案。那好，我们要恭喜我们的微信网友美妈，恭喜您获奖啦！请把你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我们要出下半段的互动问题了，您请听好题：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冬天的时候都需要调整用药吗？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冬天的时候都需要调整用药吗？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小礼物。 健康加油站为新老听众送福利了，参与有奖问答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计生用品两盒。如果没有获奖，你也可以随时通过手机登录京东到家北京免费计生药具发放门店免费领取，只需要在线支付8块钱的快递费。更多领取方法您可以随时关注我爱问医生微信公众账号，在菜单当中点击药具领取来了解一下。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收看节目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您的手机呢，如果下载了腾讯视频或者是今日头条客户端的话，现在我们这两个平台都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当然了，如果想要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欢迎大家手机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就可以随时收听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我们来快问快答看一看很多听友和网友发来的问题哈。这个微信网友老明他提问，他说专家主持人你们好，他是一位84岁的老年人，血压高了20多年了，一直是长期服药的，可是现在呢他都吃了3种药了，早上起来吃一粒叫做海捷亚，还有一粒5毫克的波伊定，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呢仍然要吃这2种药各一粒，到了睡前10点左右的时候呢血压依然160啊，然后他的低压又很低，压差经常能达到100。他想请问一下专家，你说我晚上高了再吃什么药好呢？这样吃到底对还是不对呢？ 刚才我听了这个老先生的这个治疗方案啊，我觉得有一点问题。因为刚才他谈到他用了这个海捷亚，是早晨有一次，下午还有一次。 对。 但是我们知道海捷亚里面实际上它一片海捷亚里面还有半片的利尿剂。所以像这种呢一般来说我们不太推荐是一天吃2次的。或者是一天2片那像这种情况可能我们还要警惕这个血钾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建议您不要自己再调药了，而是到医院里面来看一下。那么同时呢看看您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有没有肾脏功能或者是其他合并的这个疾病，那么需要医生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来调整您的用药方案，而不是自己调整了。 好的，老明，首先咱别自己调整用药了。目前呢，嘉宾看您的这个药的这种吃法啊，的确是有点问题的。而且他说的那个压差特别高，这个压差特别高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吗？ 首先是这样，就 就是不知道您是用什么样的血压计进行测量的， 嗯， 那么测量的准确不准确，那么确实我们也有的病人可能老年人他确实存在压差比较大的这种情况，那这时候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一个具体的处理。 好的，也就是前提先要确定他量的那个血压是准确的，然后呢再做后续的一些调整。 对，另外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有没有瓣膜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合并的问题，嗯，所以呢最好还是不要进行自己进行一个降压药物的调整，还是来医院里面来看一下吧。 好的，老明，现在非常多的医院呢，要么呢是有这样的心脏中心的，还有这个高血压科，对，您就近的这些医院是不是有这些科室咱都可以挂号？ 高血压呢是我们心内科常见的这个疾病， 嗯， 基本上您到任何一家，我觉得就是三甲医院也好啊，普通的这个医院也好， 嗯， 实际上就诊的时候我们的医生应该都会给您一个合理的这个建议， 心内科就可以了。 对， 好的，咱就心内科就诊哈，就是这种吃法肯定要及时的咱们来调整一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和这个量血压有关系的，听众王女士打来电话咨询，她说在量血压的时候想要确认自己的血压是多少，究竟是以量血压器放气儿之后水银汞柱第一下跳动为准呢，还是以血压器的那个声响为准呢？ 是这样啊。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过去常规都是用水银柱的这个血压计进行一个测量。那么这个测量的时候呢，我们在电视里都会看到，我们同时还会配一个听诊器的。 嗯 啊，所以呢，我们是以放气的时候第一声啊为高压，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收缩压。那么常规测量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以消失这一声作为低压啊，或者我们叫做舒张压，但是。啊，特别是刚才我们讲到老龄，像这种高龄的老年人，嗯，他有的时候呢，脉压差很大，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听消失的这一音了，而是需要听变音、变声，啊，所以这里面 太专业了。 对，所以你看，测量一个血压，你要用水银柱的这个血压计测量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去看他的这个水银柱波动，或者是我听他完全消失的这一声就为判断了。 嗯， 所以目前来说，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推广，目前也在，我们会看到很多地方都在推广这种无汞化，也就是用电子的这个 血压计 进行测量。 电子血压计我知道有这个绑在大臂上的，还有呢绑在手腕上的。 嗯。我们不推荐手腕，那么还是推荐臂式。 好的，就是刚才呢张军主任一提醒大家伙哈，过去我们在医院里边会看到那种水银汞柱的，然后呢还要配一个听诊器的那种量血压的，但是那个对于非常多的患者来说它是有技术含量的。 一个是有技术含量，第二个实际上刚才我也看到有提问，就是我这个需不需要校准的问题。 哦， 实际上我们讲了，因为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医院里面的这个血压计实际上我们是定期要进行校量的， 就是叫校对一下它的准确性，要不然它可能就会不准了。 对， 但是可能很多人自己家里边那个是没校准过的。 对，因为很多人买了这个水银柱的之后呢，他不知道到哪里去校。 对，所以算了，我现在是觉得如果让我们用血压水银柱的那种量血压计的话，在自己家庭里面来操作吧，难度太大了，就是准确性不够高，所以咱们还是及早的把它换成那种绑大臂的电子血压计，准确性是有保证的。 对，实际上目前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些臂式的这个电子的血压计准确性还是可以的。 好的。 那么关键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实际上要想到去测量血压，另外出现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就诊。 及时就诊哈，咱的针也别挺着也别痛着，尤其是已经在服用降压药的朋友了，别自己随便盲目调药。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血压。来，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提问，说这个高血压患病率啊，现在我们还看到哈，它跟这个年龄增长也是伴随升高的，就是在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30多岁的人 我们说一个标准血压和到了可能八十岁，他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判定标准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是不一样呢？ 确实是不太一样。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高血压大家都反复我们在讲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是140/90。所以您不管是30岁，您是50岁，还是60岁，您超过140/90了，那您要警惕了，您可能是个高血压，要来就诊。那么会不会放宽呢？8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会放宽啊，如果说他不能耐受这个血压的这个控制，我们可以把它放宽到150/90以上。他不用这样的像年轻人这么低。但是呢这里面呢还有问题，比如说单纯的高血压的患者和高血压合并有糖尿病或者是肾脏疾病，我们的要求标准又不太一样了。 如果他合并有肾脏病或者合并有糖尿病的话， 那可能我们觉得130/80，甚至合并肾脏病的时候125/70可能会比较合适了， 就是对您要求反而更高了。 对，所以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去挑选药物，我们这个控制的标准也不是随随便便都统一放在140/90。那还有呢，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说他虽然是在80岁以上，但他身体很好啊，很健康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控制到140/90以下 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身体状况，您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还有合并的疾病， 合并的疾病140/90，这是我们说对于健康人群的一个常规的大概范围了。 对，当然如果说按照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啊，按照美国的标准 130/80， 对，可能是130/80以上就要诊断高血压了。所以最好的是控制到130/80。 好的，再来看看网友提问，他说这个早上起床啊，他有习惯爱喝茶，然后呢下棋去了，吃一片降压药，这是他的一个常规动作，再吃早饭。可有的时候呢早上这顿药他会忘了吃，想问问该怎么办，就是这个药我到底要不要给他补吃，这个药怎么补吃？ 实际上是这样啊，您吃完早饭之后发现漏服了药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还是要去补的这个时间段。但是呢我刚才看了看，我觉得呢实际上可以从这个生活方式上进行一个调整，比如说早晨起来，刚才我们讲到了您可以先把药吃了 第一口白水送药， 那这个时候喝白开水啊，那么不要喝茶水。那么半个小时以后，您可以再去喝茶水啊、吃饭啊，这个需要根据您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因为我们很多的降压药物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胃肠道反应，所以很多药物可以空腹吃。如果说需要餐后吃的，一般我们的医生都会特殊的跟您建议的。 好的，所以还是。就是为了避免漏服药的这一条，尤其是早上起来的这个药哈，以前我记得也有嘉宾就说过，早上起来这个水和药就平时就在您的这个床头上放着，睁开眼睛哎已经开始清醒了，那第一件事儿咱就坐起来先一口水把这个降压药早上的这顿给它吃下去了，就比较的这个叫什么安稳了。 对，特别是年轻人，实际上我们更容易建议他早晨起床的时候就服药，因为这样特别不容易漏服， 要不然各种事儿一多就忘了哈。而万一是在上午的时候发现漏服了这个药，那我们就要及早的把这个药给他补吃上就可以了。那如果这事儿下午的才想起来，那还用补吗？ 我觉得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那比如说他的平时如果说不服药的话，血压就会很快的出现很大的波动，那这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去补服的。 好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得。再来看看网友的这个提问，他说家他们家呀这个盐吃的多，做的淡了呢，那老公就加咸菜。他是高血压，用药控制的还是比较稳定的，想问问如果他们家换成那个什么低钠盐或者是钾盐的话会不会好一点。 我觉得肯定是要注意这个盐的摄入，那么一方面炒菜的时候搁盐的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半成品或者是快餐里面实际上这个含盐量并不少， 我们叫隐形盐。 对，实际上刚才我们讲到了除了这个盐的控制，他虽然规律的服药，那么他比如说有没有减重，有没有戒烟，这些生活方式上，比如说熬夜那个能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都是需要注意的。 所以调整这个把口味变得淡一点，首先这是一个基础哈，是我们饮食方面的一个调整。 这个需要一个过程，不能说一下子就把这个东西变得这个很淡 索然无味的哈。 对，所以它可能不能够适应，但是我们要有意识的去引导它。 嗯，以前不有种说法吗？说一个人的口味的形成或者是改变21天，不知道真假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习惯的过程嘛。 嗯，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说刚开始口味很重，然后突然间就变得就压根不放盐什么的，那也是不建议的哈。我们一点一点把这个盐的用量给它控制下来。当然了，其实我建议就是尽量先从不吃咸菜开始吧。 对，实际上就是完全可以把咸菜先戒掉了。 先戒掉，对。嗯、好。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他说有些人一旦发现某天血压高了，很担心，恨不得立刻就把血压给降下来，自己会加大用药剂量，可以吗？会有什么危害？ 这个千万不要去自己调整药物，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碰见过，有的病人呢，血压很高，那么他呢觉得一开始这个药物起效没有那么快，自己就加大了剂量，反而出现血压明显的下降，甚至出现头晕啊一些不舒服的这个症状了。 这样其实就是挺危险的了。 对，因为我们病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我们这个血压并不是说一下子就要降到正常、你要给它一个过程。 对，就是让我们的自己的身体来适应这个血压的往下降的变化。 对，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还发现临床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的病人他血压很高的时候吧，他没有感觉，哎，反而血压降到正常了之后呢，他会出现头晕的情况。 他已经适应了血压平时高的状态了， 对， 是吗？ 所以并不是说这个血压高的时候没有症状就没有危害了。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数值来说话了。因为有一些高血压患者血压挺高的，可是他没啥反应。 对，我们碰见过有的病人，可能我们讲他的高压到了180、250，我们都碰见过。 还有250的？ 对，我们碰见过一个小伙子就这样，但他没有任何的症状。 那这怎么办？这也得是规范用药，对吗？ 对，所以他需要规范用药。那个病人就是的，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血压一开始降到160左右的时候，病人就出现有点头晕不适的这个主诉了。 那他这种属于天生就血压很高吗？ 并不是，他确实，自己讲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了，只不过他自己确实没太在意， 也都是后天形成的哈。我们再来看看另外，我觉得这个也得提示一下，68岁女性，她是。轻微高血压，夏天的时候呢，血压就正常了，他不吃药；冬天稍微有点高了，他高的时候才吃药，这样可行吗？ 我觉得需要具体的情况，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极个别的病人可能夏天是确实是不需要服用加药物的、但这个我觉得是由医生来进行判断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冬天的时候呢，血压出现波动，我们也遇到过有的病人高的时候我吃一片，不高的时候我一量今天血压正常了我就停掉了，明天我再高的时候再吃上，这样是最不可取的。这样反而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实际上我们讲了，我们用加药也好啊，我们都是实际上要让它的血压波动的要小一点， 保持平稳状态。 对，实际上就是有一个血压变异性的这个问题。 好，所以呢，虽然您的内心非常的渴望停药或者是少吃药，但是有这种想法的前提，咱得先听大夫怎么说。 对，虽然您的愿望是好的，但是疾病是不以您的愿望为转移的。 是的。好，我们来公布一下下半段的正确答案吧。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冬天都需要调整用药吗？正确答案是 不是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需要去调整您的降压药物。但是这个时候提醒您要注意监测自己的血压。 好的，那第一个发来正确答案的是我们的微信网友霍，恭喜您获奖了，请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总之，我们要密切的监测一下我们的血压，总之要有一个这个规律监测。而且呢，我们今天节目里也说了哈，我们是可以换掉家里边的那个什么水银柱的那个血压机了。对于我们来说，监测有难度哈，就换成那种绑大臂的电子血压计就可以了。 那我提醒大家就是一个是不要说绑在衣服的外面进行测量，因为我们家里面实际上还是比较方便的。我们把衣物除去至少胳膊这地方不要说我们在测量血压的时候那个袖带绑在衣服的外面。第二个呢，不要绑得太紧，也不要绑得太松，因为这样也会影响血压的这个测量的。 我记得我们家那个血压计，它那个绑带旁边就是跟说明书一样